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71集，心上人。展昭正喝茶呢，想着是不是跟他们在亭子里的对话有关系。那天白玉堂回来后吞吞吐吐的，他正琢磨怎么套一套秦离生的话，没想到小四子这么直接的。 怎么有个小朋友？ 小四子，含蓄点，委婉点。 展昭瞧小四子，对他眨眨眼。小四子见展昭对自己眨眨眼，可惜他不是白玉堂，跟展昭沟通方法貌似不太一样，就很自然地将展昭的意思理解成为是呀，就这样子。而秦离生似乎很在意， 你说白玉堂有心上人了，是什么人啊？ 小四子眨眨眼看展昭，那意思是问他要怎么回答。展昭拖着下巴眯着眼睛瞧小四子。秦离生虽然看不见，但是能感觉到小四子是回头看了展昭一眼，于是便淡淡地笑了笑。 不知道白兄那日回来之后有没有跟展兄说我当日跟他说过的事情。 隔壁天尊和阴侯一起好奇地看白玉堂。 你跟他说什么了？ 糟了。 秦离生之前问展昭定亲的事儿，白玉堂当时瞎掰了，说展昭有心上人，可别被秦离生套出来，那就尴尬了。展昭则是心下好奇， 他跟白玉堂说什么了？白玉堂回来吞吞吐吐的样子。 啊，说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回答了一句。隔壁院子白玉堂倒是纳闷， 说了。 展昭这句说了其实也有些较劲儿的意思。秦离生和白玉堂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神神秘秘还挺嘚瑟的样子，如果他说白玉堂没说，那不是显见的跟他比较见外。展护卫小小的虚荣心有点作祟，于是又是一回，那意思白玉堂跟我比较熟一点。隔壁阴侯和天尊都摇头，白玉堂倒是挺轻松，回答说了比没说强，起码秦离生没机会再问一遍。 那不知道展大人意下如何？ 隔壁白玉堂又有些紧张了，展昭可别不分三七二十一一口答应了那就完了。展昭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但既然跟白玉堂有关，又是秦离生开口的，多半不是好事儿。于是展昭摇摇头， 不答应。 隔壁白玉堂听到了，突然想笑又觉得奇怪， 这猫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 哦，哎，果然是有心上人了吗？ 心上人？什么心上人？谁的心上人？ 对了，不知是如何抓住天母的，我们百鬼山庄那么多人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抓到，开封府竟然短短几天就抓到了，真是叫人佩服。 展昭自然知道秦离生在试探虚实，于是就叹了口气。 嗨，别提了，那天母还真难抓，这次是有高人帮忙，不然麻烦了。 啊，什么高人？ 哦，玉堂的师傅在这儿。 天尊竟然在这里？ 隔壁天尊和白玉堂都下意识地看阴侯，就见阴侯扁了扁嘴，显然不开心。 说高手不说外公，说那老鬼。 白玉堂赶紧给阴侯倒了杯茶，那意思是展昭也没办法呀。 殷侯瞧着白玉堂还挺紧张展昭的，不过殷侯哄好了，天尊不乐意了，斜着眼睛瞅自家徒弟。 你竟然给他倒茶不给我倒。 白玉堂赶紧把整个茶壶都推过去给他。隔壁展昭也战战兢兢，担心外公会生气，但总不好说殷侯在这儿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。毕竟江湖上两大巨头，天尊是正，殷侯是邪，传说中已经隐退多年的大魔王突然重出江湖，到时候必定是非不断。 哦，原来天尊在这儿。 秦立生似乎很在意这一点，连着说了两遍，这与展昭认识中他那沉稳的性格不太相符。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见见天尊。 这秦立生看不见，要怎么见天尊呢？说几句话吗？天尊性子不喜欢与人多话，也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的。 隔壁房间，白玉堂看天尊， 你要不要见一面啊？ 才不。 白玉堂无奈，不晓得展昭隔着墙能不能感觉到自己传递过去的意思。展昭想了想，觉得还是算了吧。 天尊回去了，玉堂送他出城了。 这么快？ 是啊，他们要赶紧赶去另一个地方赈灾呢。另外啊，这天母的眼泪如果真能治疗天蚕，还要把它带回开封，所以 我可能等不到血眼注视吗？ 哎，当然不是，包大人既然答应你了，自然会做到，只是可能没法这么快。 展大人，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当然不怕再多等几天。你与包大人都是一言九鼎之人，更何况玉堂也答应我了，我自然有拿到血眼珠的那一天。再者说了，天母流下来的眼泪能不能真的变成血眼珠还两说，有些事情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朕再重要我可以等。 二庄主果然是通情达理之人。 嘴上这么说，展昭心里可有数了，秦离生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要什么血眼珠，他应该根本不指望天母的眼泪能弄出血眼珠来。之前白玉堂的推测没错，他是想让他们帮忙抓住天母之后再结了案离开亳州府，看来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秦离生又闲聊了两句， 玉堂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 且等等呢。 哦，莫非出远门了？ 小四子摸了摸下巴，看展昭，展昭对他点点头，那意思是，够了，差不多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展昭对着小四子不比对着白玉堂，那眼神小四子理解不了。见展昭点头，还以为展昭鼓励他接着说呢。秦离生虽然看不到小四子的样子，但是觉得声音很可爱，应该是个惹人爱的小娃娃，而且说话似乎还挺呆。 小朋友，你刚才说玉堂有心上人了，什么样子啊？说来我听听。 小四子眨眨眼，再一次回头看展昭，展昭也无奈，隔壁白玉堂扶着额直摇头，这猫真是会给自己惹麻烦。 我先问一句，他的心上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展昭被茶水呛住了，捂着嘴看秦离生，又看小四子。小四子抓抓头，想了想，回话， 男的。 展昭惊得张大了嘴，隔壁白玉堂望天，殷侯和天尊笑得颇有些幸灾乐祸。秦立生似乎更感兴趣了，追问小四子， 男的是谁啊？ 展昭觉得越说越离谱了， 赶紧对小四子使眼色，那意思是差不多了。小四子正想呢，谁呢？要找个可信一点的才可以打消秦立生的念头吗？小四子瞄了一圈，最后瞄到展昭了。见展昭一个劲儿使眼色，小四子想来想去，他认识的人里面貌似没有比展昭跟白玉堂更配的了。于是小四子歪着个脑袋笑眯眯看秦离生。 是猫猫。 秦离生愣了，展昭茶杯都打翻了，隔壁白玉堂呆住了，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眼神微妙。 猫猫是谁啊？ 展昭啊。 小四子晃着胖乎乎的小短腿，展昭两个字出口就把展护卫端上了白玉堂心上人的位置。秦立生虽然显得有些惊讶，但显然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惊讶。展昭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热乎乎的感觉，估计成大红脸了，他不厚道的庆幸了一下。 幸好秦立生看不见，不然真是更尴尬了。 展昭这边大红脸一张，隔壁白玉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白玉堂听到小四子说出展昭两字之后就愣住了，随后天尊往他身边一坐，对他挑挑眉。 是吗？ 白玉堂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是倒也没摇头，一口否定。这时候阴侯坐到了他另一边，瞄了他一眼。 哦，你俩最近这关系？ 这要怎么回答？ 小四子，你别瞎说。 小四子回头瞧展昭，展昭过来将他抱起来，对他做鬼脸。 叫你乱说话呀你。 这表情啥意思啊？ 有这种事，还真是叫人吃惊啊。 展昭看了秦离生一眼，见他脸上似笑非笑，似乎不怎么相信，暗暗一挑眉。 怎么的？也还配不上那耗子不成了？ 啊、哦，主要是我对白兄的了解，他似乎不喜欢男人，且最讨厌跟男人走得太近。 没有啊，他每天都抱着他大腿。 展昭举着小四子对秦离生晃了晃，小四子挺着胸脯拍了拍。 是啊，小四子也是男人来的。 哎，还是很难相信他会和男人很亲密。当然了，小男人不算。 嘿呀，好你个秦离生啊，你这是拐着弯骂我小男人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